无尽的旅途 Lord 这样长大就能出人头地，就这样过了16年寒窗苦读，这无尽的旅途，这无尽的痛苦。 Never cry, always try， 一直在追逐前人的脚步。 Never cry, always try， 一直在沿着这条路。多少秋冬 I miss it， 生活像野兽蚕食了儿时的梦。 No, no, no. 曾经的冲动蜕变成如今的平庸，虚度了大半生懵懵懂懂。 No, no. Never cry, always try，一直在追逐前人的脚步。